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两只鬼。一个黑影走过个坟场，他一直走到一个大坟前边，伸手就想拿些什么咁。但是这阵时乌云密布的天空上边，闪过一道穿透天空的闪电，紧接住响起一个炸雷。突然之间，大雾里边就露出了半个身，紧接住就是两道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。鬼啊！魏三拦住一部的士，的士司机问他在哪里，他说要去乡下赵家村，但是司机就一面的友谊了。魏三拍拍自己的衫袋，然后就说去到那里给多百元你啊。司机最后都是应承了。当车去到一个偏僻的小树林时，魏三就找到个地方了。于是司机就将车停了下来。但是这阵时，魏三突然之间就从袋里面拿出一把手枪，指着个司机说，熄火，将锁匙给我，然后自己乖乖地落车。如果你有什么异动，我就一枪打死你。原来魏三是一个抢劫惯犯。有一日，他刚刚从监狱里面出来，就想抢一部车去外地作案。司机人士都吓傻了，慌慌张张咁就熄咗火，然后胆战心惊咁就将对锁匙交咗俾魏三啦，然后乖乖咁举起双手落咗车啦。魏三呢阵时都跟住落咗车啦。呢阵时司机就谂啊，呢部车我自己十几万买嘅，先开咗冇几日，自己上有老下有幼，如果部车真系俾人抢咗，今日我嘅日子点过啊？咁样一谂，佢胆就大咗几分啦。佢趁魏三嘅唔注意，飞起一脚，啱啱好就踢中咗魏三嘅腹部。呢条公路旁边系有一条水渠嘅，魏三一个唔注意，就俾司机一脚踢入条水渠里边。司机见到咁，就即刻上咗车啦，然后就用备用锁匙发动咗部车，猛踩一脚油门，就绝尘而去啦。魏三呢阵时好唔容易先至喺水渠里面爬出嚟，因为佢怕司机报警，于是就急急忙忙咁钻入呢片小树林里面，然后搏命咁跑啦。呢一片小树林嘅尽头系一片坟地，跑到呢度，魏三估计都冇乜事啦，于是就停低咗脚步。呢阵时佢先发现自己额头嗰度非常之痛，同时有股热热地嘅嘢正流喺地面上边。佢下意识咁摸咗摸，有啲似牛奶咁样，仲有一股腥味。佢谂到可能系刚才捐小树林嗰时，额头俾啲树枝刮损咗啦，黐牛奶嗰啲嘢可能系自己啲血啊。呢阵时佢见到附近有一个大墓。大墓的旁边仲有一棵小树，棵树仔上面仲挂住一样嘢，睇形状就好似件衫咁。魏三就想攞个礼包扎一下自己的额头。佢走近大墓，正想伸手攞件衫嗰时，天空上面就闪住一点闪电。突然之间，大墓里面就露出咗半个身体。魏三呢阵时吓得魂不附体啦。紧接住，佢就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嘅喊叫声： 鬼鬼啊！ 赵家村嘅欧四系一个无业流民，每日嘅工作就偷鸡摸狗啦，然后用换来嘅钱用来赌博同埋嫖娼啦。呢一日，欧四手气十分之唔好，输咗好多钱俾佢赌友李天龙。李天龙知道个人好鍾意赖账，於是第二日就攞住借据去逼佢还钱啦。欧四以前有几间烂屋，但係三年前就用嚟还咗赌债啦。依家嘅佢栖身于村头个间破庙里面，依家边度仲有钱㗎？於是佢就哀求李天龙宽限佢一段时间。李天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咁讲：冇钱啊，你可以去盗墓㗎。村西嗰度就有一个大地主嘅墓啦， 你去盗咗个墓就有钱还㗎啦。大地主个墓喺赵家超嘅西南面，系清朝末年村里面一个大地主㗎。里面有好多陪葬品。任稳嘅大地主后人人丁兴旺。一直都冇人敢打个墓嘅主意。但系为咗还钱，见到李天龙呢一提醒，欧四就动咗盗墓嘅念头啦。讲做就做，朝头早欧四就买盗墓嗰啲嘢，晚上就去咗大地主个墓里边。晚上有啲炎热，挖咗一阵，欧四就汗流浃背啦。佢将 T 恤除咗落嚟，挂咗喺瞓前边嗰棵小树上面，继续挖窿啦。一个钟之后，欧四终于喺大地主个墓上边挖出咗一个能用蜡用嘅人进出嘅盗洞。盗到个尽头出现咗青砖，讲明下面就系墓室啦。谂住里面嘅金银珠宝，欧四就十分之激动啦。但系佢冇带锤同埋锥，就准备翻屋企攞啦。佢啱啱捐出盗洞嗰时，就发现有个黑影正喺度攞紧佢件衫。呢阵时，天空上边闪过一点闪电，欧四见到嗰个黑影成面都系血，非常之恐怖。欧四就吓得魂不附体啦，佢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嘅叫喊声： 鬼啊！ 从嗰日之后，赵家村附近就多咗两个傻仔啦。佢哋一边眼刮刮咁望住对方，一边就喺度讲：鬼啊！鬼啊！鬼啊！